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浸于社交加游戏的体验之中。但是这一新兴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生了入行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乱象，争议热度居高不下。奔跑的剧本杀存在哪些行业乱象？原创剧本需求增长，如何让市场淘汰一批劣质的盗版剧本，增加作者原创的信心？伴随着剧本杀加文旅的结合，怎样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业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您，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大众娱乐需求增加、综艺背书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呀，剧本杀在进入国内市场之后就快速膨胀，约三五个好友去玩剧本杀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年轻人的一种社交的手段。那么剧本杀是什么？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的人可能会一脸的问号，那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剧本杀又叫谋杀之谜，起初它流行于欧美派对游戏当中，参加派对的宾客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扮演凶手，而其他人作为玩家需要通过调查和推理共同寻找出凶手。剧本杀和另外一款游戏狼人杀相似的是，都需要通过推理和表演找出凶手或者是掩饰自己。不同的是，游戏狼人杀只有一个固定的剧情，也就是狼人在夜晚杀害村民，村民要在白天找出凶手。而剧本杀则显示出了剧本多样性的优点，犯罪动机多样化，作案手法多样化，人物剧情多样化，甚至玩上一局剧本杀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惊险刺激的悬疑电影。剧本杀的一个剧本只能玩一次，毕竟知道了结局线索再玩一次的趣味性已经远远比不上第一次。不过也正是因为剧本是一次性消耗道具，能够让玩家更尽情地投入到游戏之中，并且对剧本做极致的推理，即使只玩了一次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也正因如此，很多年轻人一局游戏玩不过瘾，迫不及待地想开下一局。剧本杀的游戏流程一般有如下几点：一、玩家选择好想要扮演的角色，阅读故事背景和人物剧本；二、玩家以游戏中的身份依次做自我介绍；三、搜取案件线索，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讨论问询；四、圆桌讨论阶段，对案件进行深度梳理和排查；五、最后指证凶手并给出动机和作案手法，之后公布真相。剧本杀是一个集逻辑推理和角色扮演于一体的社交游戏，有些人玩剧本杀沉溺在逻辑推理，有的人则喜欢角色扮演。剧本杀对于不同的游戏者满足了不同的需求。那刚刚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了到底什么是剧本杀。那么两位觉得呀，剧本杀火了，并且呢深得年轻人的喜爱，甚至是玩上瘾了，有哪些原因呢？赖院长。 因为现在呢，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在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呢，咱们聊过我写的书《云消费时代》呢，实际上就在分析。就是现在消费者呢，可以足不出户，几乎可以买到一切的生活必需的商品、消费品。也就是说，购物打破了时间、空间、地域障碍。这样的话呢，他出门刚性需求的购物呢，越来越弱了。但是那人们把这时间留出来干什么呢？更多的呢，是享受呢跟朋友的交流，享受各种各样的生活乐趣。那么呢，年轻人有很强的好奇心，有很强的愿意呢这个探索一些未知的事物。那么并且呢，这个像剧本杀，你看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个谜题要破解的，而这个过程呢跟认识的朋友，甚至网上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在一起呢，哎， 进行了这种一些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实际上，现代社会呢，大家也非常希望呢有这种更好的人与人的交流，这样的破解，哎，取得精神上的放松。另外呢，像很多年轻人像平时工作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虽然这个就是时代现在在发展。这生活条件再好，但是呢，大家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呢，这个就是包括 IT 的人士，工作时间可能也很长，压力也很大，也需要有一个就是对大脑另一个角度的刺激，来得到呢，就是相应的工作区域的这种放松，这样的需求也是有的。而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在朋友圈里边。大家的一种社群化的认同，每个人呢也都希望呢自己呢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得到这种认同认可。那在这里面呢，哎，大家们都玩同样的游戏，同样的爱好，在这里面的话，自己如果不参与其中呢，实际上也少了一跟朋友之间交流的话题，所以大家也愿意参与这跟朋友呢更多的话题互动的内容。更主要的一点呢，实际上还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呢，大家的工资收入除了用于基本的生活满足之外呢，可以用更大比重的这个就是支出呢，去用于一些休闲文化的娱乐的这种支出，并不是。获得一些硬性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是只是获得精神享受，在这些方面呢，大家也有这个经济能力为此去付费，这也是消费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北京，社消品零售总额增长的同时呢，增长得更快的是服务消费的这个增长，也就是说，这个大家并不拿回有形的商品的消费的比重呢，实际上在大家的生活开销中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高的。 是的，那李老师，您认为啊，剧本杀为什么深得年轻人的喜欢呢？ 剧本杀的特点，刚才传译其实已经点到了，其实它就是游戏加社交。那么咱们就从这两个点来说说它为什么受年轻人的喜爱啊。第一个就是游戏，我们说一个跟这个剧本杀不太相关，但又属于游戏的一个新闻事实，大家就很清楚了。我们看，在网上出现了一个爆款的一个新闻事件，那就是来自中国的 EDG 啊。夺得了一个 S11 的一个冠军，那么这个对于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来说就不太好理解啊，甚至都不知道这个 EDG 怎么个玩法啊。但是对于网上这些这个90后、95后、00后这些年轻人来说啊，对这个游戏极为痴迷。所以我们看到在社交网上，我们看那一晚上啊，据说有上亿的这种年轻人在。啊，不睡觉啊，关注这场游戏的整个争夺的过程啊。当中国队获胜之后啊，有点像我上大学当年，中国队那时候排球队，那个获胜，胜了，当时还叫南朝鲜队的时候啊，这个举着火把连夜庆祝啊，就让我想起了那个场景。这就说明了这个点，虽然它跟剧本杀不一样，但是它都属于游戏这个大的范畴。也就是说，游戏是所有的年轻人，不光是现在的。95后、00后喜欢，就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喜欢游戏，当然了，剧本杀这个游戏呢，跟 EDG 这个电子竞技它不太一样，但是它能够给年轻人啊，这些年轻人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涉世不深啊，特别是在校的一些大学生，更是如此。但是剧本杀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个跟自己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个就是角色扮演所自身产生的魅力。严格的说，这也是演员的职业魅力。那么，无论是剧本杀的玩家还是演员，他可以在这个一个剧本之中去体验另外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的生活和感受啊，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啊，暂时的变成另一个人物。那么第二个剧本杀的属性呢，就是它的社交属性啊，一个普通的。这个盒装版剧本杀要玩完也得需要4到5个小时。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各类年轻的玩家根据剧本内不同角色的规定情境，他需要扮演不同的人，是吧？要需要在整个的游戏过程中进行推理啊、讨论啊等等这些过程。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他都需要彼此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达。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年轻人之间就能够通过这个游戏剧本杀，初步认识另外一个 同龄人的能力、特点和特长啊，从而慢慢的就熟悉起来啊，为未来成为一个好朋友是吧？投缘的好朋友奠定了一个基础啊，也找到了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跟我喜欢打羽毛球啊，或者踢一个业余足球比赛啊，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赛方式结识一批新的球友，它是一个道理。但是这个呢，是属于剧本杀，是当代年轻人特有的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基于这两个特点，才导致啊，剧本杀在2019年推开之后，就迅速的成为我们国家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宠儿，也是剧本杀游戏的一个主流的玩家。 嗯，是的，随着我们现在市场的发展啊，剧本杀呢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案件的推理，它已经发展成了玩家通过文字剧本或者是其他的信息载体来实时的角色演绎的一种游戏啊，还形成了像推理本、欢乐本、阵营本、机制本、情感本、恐怖本、演绎本、沉浸本啊等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剧本。那么，有的剧本呢是需要还原故事，或者是找出案件的真相；还有的呢是围绕情感元素啊，或者是恐怖元素展开，寻求情感剧情的刺激。那么，这个剧本啊，不仅有不同的玩法，而且呢还有不同的限定。比如说呢，像盒装本啊，它是任何一家店都能够买得到的；还有一种呢叫城市限定本，它呢是一个城市只有很少的店啊才能够买得到。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独家本，独家本呢就是一个城市只有一家店哈，拥有这个剧本。那么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几种限定程度不同，那么剧本杀的这个剧本啊，它的定价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像盒装本是最普通的，那么玩一次呢需要几十块钱。另外呢，两个限定本和独家本啊就会贵很多，有的呢是100多，还有的呢是200多。那么赖院长，您觉得这个剧本杀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消费模式？那么跟传统的消费领域相比啊，剧本杀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实际上，我觉得最根本的第一个就是说，消费呢，实际上它是文化娱乐休闲相结合的这个消费，跟过去呢，大家这个买走实实在在商品消费相比呢，哎，似乎没有拿到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更多的呢，大家获得呢这个消费的满足，而同时呢，在这个消费里面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大家为知识产权这个付费的一种消费，因为呢。这个像过去啊，我们很多的这个文化性的消费，这个知识产权意识并不是很充足，而这样剧本杀在这里面，实际上大家买剧本，价格确实不一样，那不同的剧本，不同的水平，那是实际上呢是不同的这个知识的投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知识这个转变为相应的这个收益，在可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实际上产业结构的一个升级和变化，就是我们可能说，哎呀，北京这个城市的这个结构变化，产业的升级，那文化消费增加了，那文化的创造实际上也是在增加。你不断的大家在研究如何开发出来更好的剧本，创造出更好的沉浸体验的模式，实际上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文创的这个投入，也是有大量的文创人才在这里投入，在这里投入，那相应的。这个获取呢相应的这个收益的回报的这种变化，所以一个好的剧本，那么实际上是文创的这个投入的水平和投入的这种能力，那获取呢，这也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知识，获取不同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收益的回报的一种变化，实际上也是我们城市的整个我们除了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享受提高之外呢，也是我们产业。我们的产业呢，在升级更多的文化创意的产业，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嗯，是的，我们接下来看一组数据呀。2020年呢，中国剧本杀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17.4亿元。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之下呀，中国剧本杀的门店快速扩张，行业的市场规模呢也是持续的壮大。预计呢，到2022年，中国剧本杀行业的市场规模将会增至238.9亿元。剧本杀的核心要素啊，其实就是剧本。这个剧本呢，一定要有吸引力，而且呢，因为一个剧本只能玩一次，所以呢，市场对于好的剧本是有大量的需求的。可是啊，萝卜快了不洗泥，在需求量增大的情况之下，剧本的质量就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甚至呢是有一些打擦边球的情况，或者是盗版抄袭的情况等等。 那么，作为剧本杀的消费者啊，年轻人他们是如何看待剧本杀以及剧本杀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的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很喜欢玩剧本杀。首先，一方面是我觉得剧本杀本身它可以让我在四五个小时之内，体会到不同人的人生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能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或者是感受过的。第二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暂时在一段时间内忘记，现实生活中可能在困扰我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烦恼。 就只要不是很过分的那种情节，就没什么关系，因为毕竟大多数玩剧本杀都是成年人，这一点自制力还应该是有的。这个就需要店家去做好引导工作，如果是小孩去玩的话，就不要给他推荐这种本就可以了。就之前看到有一些剧本被封了，其实我个人还是挺不理解的。 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就是你什么事情可能都会牵涉到。那你一些剧本上面有这种东西，你看看小说、看文学，这都不可能避免的东西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觉得。 本子方面不要为了猎奇，然后为了一些比较抓人眼球的元素而去增加一些恐怖或者是猎奇或者是甚至色情的东西进去，就是你更多要注重这个本子它本身的在探案方面的逻辑，以及它背后肯定是要承担社会价值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推广到全国，是大家都在玩，一定要考虑这方面，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吸引眼球。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儿内容比较好吧，吸引人。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行业，比如说主持人 DM，他要一定要经过很正确的培训，就有很多本儿都会败在这个 DM 上，他们没有能力带好这个本儿，就会导致这个本儿价值流失。 那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几位年轻人，也是消费者对于剧本杀的态度。剧本杀呢，虽然是新兴行业啊，但是呢，它的发展势头很迅猛。游戏场馆呢，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增长啊。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呢，目前的企业名称或者是经营范围含有剧本杀、桌游的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0家。那么，业内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行业发展的呢？对此呢，我们采访到了资深剧本杀行业的从业者翟宇佳，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可以说，现在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情感沉浸类的，包含一些演绎的话，可能会更受欢迎。然后再其次，可能是一些机制阵营会比较受欢迎一些。分阵营，我们并不知道彼此谁是什么啥，是什么样的阵营，然后我们可以去变换阵营，这样就会有一种尔虞我诈、扑朔迷离的这样的一个悬念在。玩到最后才知道，哇，原来我那么信任你，原来你是敌人啊，是这样的一种类型。那其实最早的剧本是硬核推理，那这个是依然还存在的，或者是依然还是有很大的群体多的人喜欢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从推理原来是一家独大，现在也就能排到第三名吧。但这个也是这样，最早没有情感沉浸这种类型，哎，所以没有这些其他的类型，只有推理，所以它才一家独大。但是， 那现在剧本杀的这个行业发展也很快哈，有报道说呢，现在面临着一个缺少剧本的一个情况，并且呢，剧本的质量啊也是良莠不齐，甚至说一些剧本呢也是触碰到了底线啊，或者说是内容上有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您作为从业者啊，看到了这些问题吗？ 对，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一定会有乱象出现，尤其是在风口浪尖上这么快，对吧？发展这么快，那么很多人都想挤进这个行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非专业的或者说还不够了解的人想在这里面分一杯羹嘛。但是一个行业它最后成长起来，还是靠它的金字塔尖上的这些东西，所以最后杂草总会除掉的。 是，那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监管的呼声啊。那为了让这个行业更好、更规范的发展哈，您还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建议呢？ 不管是从门店，还是从我们的安全啊，比如说消防啊、防疫工作呀，还有就是剧本的内容啊，这些都是我觉得应该去提升的。因为我本身是 从事其他行业转变过来的。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广电体系下的，这样来讲我还是喜欢这个体系的，就是说我还是觉得什么事情不要太自由的好，一定要有管控和规矩，这是我认为应该有的东西。 是，那刚刚呢，我们是从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角度啊，听到了他们对于行业发展的看法。那接下来也想问问赖院长啊，您认为怎么样能够让剧本杀的剧本既做出新意啊，没有硬伤，同时呢又能够满足市场上的这种数量的需求呢？ 就刚才说了，它本身是一个知识产权的一种回报，那在这里面呢发展呢实际上也是逐渐品牌化的这种道路。这个品牌不是创造大的这个剧本公司的品牌啊，而是一些个人创作者应该呢逐渐的亮出自己鲜明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代表作的这种形象，它的品牌得到认同之后，那么它推出的剧本大家就公认是精品的，就愿意为此付更高的费用，而每次付费之后确确实实觉得物有所值，那么市场呢实际上它就逐渐逐渐的在优化在进步。实际上这个呢应该说呢，就像仿冒的呀一些剧本，这出现的也是必然的现象。就像当年啊，过去武侠小说盛行的时候，你看说有金庸，然后出来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全庸等等的一些盗版的这个冒名的作品一堆，但是最后呢，消费者呢实际上哎看到的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作者的水平的不一样，那么消费者会认准，有的人哎喜欢梁羽生的作品，有的人喜欢金庸的作品，有人喜欢古龙的作品，那么这些人呢随着这个发展呢也成为一代的这个武侠小说创作的这个大师，那么他们的这个就是创造和创意的话，这种文化的创作呢也得到了这个就是他们收益的回报，声誉的回报，知名度的提升。而那些仿冒的那些个李鬼的那些作品呢，实际上没有独特的这种创意，这个模仿的水平也不高，也慢慢呢也是在被淘汰中。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话，也应该鼓励优秀的创作团队，优秀的创作者在这里面呢更鲜明的这个亮出他们的这个优质的这种品牌，逐渐呢大家可能在选的时候哎就是也品牌化的选择了哦，某某某这个团队他们呢有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他们不断的提升，一个剧本比一个剧本好，都是这个主题特色。哎，另一个团队呢，哎，它是另一种风格，它的那种风格，哎，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主题，然后又是有什么样的这种特色，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了一些个就是优秀的团队，形成一些优秀的文化 IP， 让优秀的文创呢逐渐实现品牌化。 是的，如今的剧本杀呀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剧本的创作者、发行商、场馆、店家等等主体啊参与推动行业规模持续扩张，社会各界呢对于加强监管规范的呼声也是越发强烈。那么剧本杀未来如何能够更好的发展，沉浸式体验业态还有哪些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浸于社交加游戏的体验之中，但是这一新兴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生了入行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乱象，争议热度居高不下。奔跑的剧本杀存在哪些行业乱象？原创剧本需求增长，如何让市场淘汰一批劣质的盗版剧本，增加作者原创的信心？伴随着剧本杀加文旅的结合，怎样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业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我们说到的剧本杀呀，它实际上是一种叫沉浸式业态的。那么文旅部呢去年啊出台过一份意见啊，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呢就明确提到了要发展沉浸式的业态，提出了呢要引导和支持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呢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支持文化文物单位、景区和景点运用文化资源开发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开发沉浸式的旅游演绎、沉浸式的娱乐体验产品等等。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像这种沉浸式的业态已经和我们的红色文化等等相结合了，那么两位觉得呀，这个剧本杀这种模式对于文旅融合会有哪些启发呢？赖院长。 实际上每一个城市，这个甚至是每一个区域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文化。那么大家，比如说游客到了一个地方，他实际上很想要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大家去那个爱丁堡，爱丁堡里面就有一个，我印象中好像叫玛丽之路的那么一个探险的一个活动。在这里面的话，你会走一些崎岖的一些小巷，在夜里面在这里走，了解呢，实际上这个爱丁堡的历史，那个文化故事，但是他其实呢，导游呢也是带着在讲解一些个故事剧情当中，虽然它不是剧本杀，但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这种剧情呢，是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特色。那么现在我们城市当中，包括很多的这个乡村呀地方呢，都有很多当地特色的主题的文化。那么把主题的文化场景和一些沉浸的游戏那个结合起来，实际上都是很好的创意。那个，比如说像这个欧洲这个莫奈他所住过的小镇，这个地方呢，那个如果说光做一个名人的故居，那么这里似乎是很单薄。但是他除了名人故居还原他创作的场景之外，他把他曾经莫奈著名作品《睡莲》的那个就是相应的这个湖泊、水岸等等呢，哎，进一步的这个还原当时的那个环境和氛围，大家到这儿来就沉浸到这个莫奈的这个作品和真实的场景之间的交互的体验当中，哎，也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的旅游景点。那么我们城市里呢，实际上也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那把这些个就是独特的这个文化的点进行的挖掘，形成一些有意思的沉浸式的故事，甚至做成一些个独特体验的剧本杀。这个剧本杀不是完全的一个就是天马行空的场景，而是与这个地方的独特的底蕴相融合的一种场景，它就更有意思。这个商文旅之间的这个融合当中呢，这个如何把文创的这些元素，变成了这个旅游的引力点，实际上也是需要不断探讨的。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认为剧本杀这种模式啊，对于文旅融合有哪些启发？另外，不同定位的城市啊，应该如何发展贴合城市自身发展路径的这种沉浸式的业态呢？ 其实现在说到沉浸式的业态啊，我们看结合着剧本杀这个叫沉浸式的一种，这个具体的体现。另外还有一种现在沉浸式业态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那这种技术手段就是虚拟现实啊、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一个叫 VR，一个叫 AR 等这样的一个技术。但这两种技术在我看来啊，这个虽然都属于沉浸式的一个业态之一，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显著的不同的。那么剧本杀所涉及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它是让玩家像演员一样啊，通过一个剧本它的这种角色的规定情境设置来体验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感受。刚才我们说了啊，剧本杀的游戏时间虽然并不是很长啊，比如说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等等啊，但是这种沉浸感的刺激程度有限的啊。但是它毕竟让一个年轻的玩家初步跳出了自我的真实身份，那么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那这个其实还是有它的特色的。但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比如 VR 也好，AR 也好啊，虚拟现实还是增强现实技术也好，它是让玩家戴上一种这个可穿戴式的一种装备，然后让玩家这个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另类的空间。那么这种体验是通过技术手段达到的这种沉浸式，我觉得它整个的感觉上，你戴上一个 3D 眼镜，你去电影院看一个 3D 电影，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虽然都叫沉浸式的体验业态，但是他们带给玩家的感受与刺激度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至于说到文旅融合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两个类型的沉浸式不妨都可以借用一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吸引年轻一代，这个方面呢，无论是剧本杀，还是通过技术的这种虚拟，这两种沉浸式都对年轻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吸引力吧。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技术和体验的手段，那么这代人就吃这个，那么不妨就在这两个方面对年轻人以给予更好的一种供给。那至于说到根据不同城市的定位，我觉得就是说到了各自城市自身的一个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啊。 这个不要形成一个同高度同质化的，就是你从这儿是吧，这个推理式的我也是玩推理式的，这种剧本杀不是这样的。每个城市，国内的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自身的一种特点。咱们就以咱们北京最熟悉的为例啊，比如说北京是从元代开始建都的，对吧？故宫就是到这个目前为止就有整整600年的历史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啊。另外呢，北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吧？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的中心。这是咱们北京的四大城市定位，同时也是我们北京这座城市的第二大特色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在北京的那些经营剧本杀的那些行家行业来说，就要紧紧围绕着北京自身拥有的这两大特色上，你要做足了文章。那这个文章就要做在历史题材的内容上，那在首都的这四大城市定位方面你集中发力，你开发相应的剧本杀的原创的内容。我觉得这才是北京啊，具体到北京要玩文创、玩文旅融合等等，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个长处和优势。 嗯，是的。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组增长数据。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呢，2021年、2022年啊，预测剧本杀的这个市场规模，它的增速可以高达45%和40.4%啊，可以说剧本杀未来的市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剧本杀呢，也将会呈现出一个多元融合 IP 改编，还有呢和新技术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比如说VR 啊、AR 和 AI 啊，未来可能会跟这个剧本杀相互结合，给消费者更好的这种游戏式的体验。那么赖院长，您认为啊，剧本杀未来如何能够更好的发展，行业更加的规范，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我觉得呢，实际上这个领域呢，现在的这种发展呢，我觉得啊，还基本上呢，就是说呢，这个相对比较初级。虽然现在大量的这个就是剧本杀的这个场所很多，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呢，从剧本的开发上，这个到环境沉浸式的体验设计上等等的，都有待提升。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真正要做的就是更高水平的一个提升啊，还需要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化的创作。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相应这个场景的选择，选择一个什么地方去做这个项目。第二呢，场景整个氛围的营造，既包括一些个这个装饰装修营造氛围，也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一些声光电的一些科技技术、数字化技术的这个融合。再有呢，就是相应的这个好的专业的剧本团队，这个主题化的这种开发，形成的这个就是优质的这个剧本本身，它的这个带动的这个就是消费者的这个认同感，以及呢，最终呢，整个它的这个就是好的这种品牌的营造与宣传打造，形成若干个这个专门做剧本杀的这个优良的这个品牌，能够让消费者呢这个认同，专门找某些品牌的这个剧本杀的这样的这个场所、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这个剧本的内容。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它这是一个质的一个提升。现在呢，实际上很多都是这个小型的这个团队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做了一些个简单的装饰装修，找了一些个剧本，然后在这里面就进行经营。这个经营呢虽然呢也很受欢迎，但是呢它要出精品、出高水平的产品，并且呢能够打造影响力呢，还需要这个综合化的整体的这个策划、运营、开发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提升。 嗯，是的，在发展沉浸式娱乐业态的同时呢，也要深刻认识到内容安全、生产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剧本杀的核心剧本内容创作要不踩红线，培育向上向善的沉浸式的娱乐文化，才能够让行业发展之路更宽更远。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